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为您放送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今天最后一个时段里面呢，依然要放送出来自我们的国内新生代的新锐 DJ 兼制作人 DJ T 他的 Ear Mix 年度混音作品第一部分内容了。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的不同的热门单曲的混音，包括有 Lost and Found， 有 Rise Up2016 以及 Beautiful Things Stuck on You 以及 I Will Be OK 等等的好歌，一网打尽了经典单曲，可以说绝对不能够错过。希望各位喜欢我们的音乐，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倾情播出。各位不妨把音量加大一些，我们对电子音乐可是认真的。 We can hide away in plain sight OhFollow the light, shout our dreams across the night sky. Oh, we can follow behind. Fly. 您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我们国内的新生代 DJ 制作人 DJ T， 他带给我们的 Ear Mix。 他曾经也被邀请和 Rehab 同台演出，在2016年开启了他的全国巡演之后呢，也屡次创下了惊人的现场人气记录。他也将会是一张崭新的中国传递给世界的电子音乐的门票，我们也祝福一下 DJ T。那其实呢，他的音乐非常的精彩，同时也是人气相当之旺，希望各位喜欢这样的一位90后的新锐电子音乐制作人。这里是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you. Pick up the pieces where we first left off. We're starting over now. Building up the walls that we both broke down. I don't know what it is that kept you so eating. 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I cannot let go. I don't know what it is that kept me so eating. 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I cannot let go. DJ T 他的混音作品第一部分，我是 Mr. 长长小航，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当然了，也特别期待各位朋友们可以去了解 DJ T 他的音乐语言、他的音乐态度，以及我们更多的精彩声音内容。 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双十二看建材买家具换家电，就在北五环红星美凯龙，一元变八百，千款好货一元起。地址：北五环顾家庄桥西100米，电话：5977-4-3，5977-4-3，5977-4-3。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青南古苑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前后风力3到4级，阵风可达6-7级。下午风力逐渐减弱到2-3级，傍晚前后转为偏南风。受冷空气影响，午后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0度，天气十分寒冷，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服，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影片《闽宁镇》首映仪式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闽宁镇》讲述了在宁夏扶贫移民搬迁过程中，来自西海固贫困地区的移民和宁夏当地干部以及福建援宁干部团结一心，在贺兰山下的戈壁滩艰苦奋斗建设起闽宁镇的故事。昨天 DC 超级英雄电影《海王》提前北美2周在内地首映，首日票房1.53亿，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单日票房冠军。算上零点场的票房，截至昨天，《海王》累计票房1.62亿，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2亿。在今年内地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中，《复仇者联盟3》首日票房3.87亿，《毒液》首日票房2.23亿，《蚁人2》首日票房1.54亿，《黑豹》首日票房1.31亿。比较来看，《海王》的首日票房成绩与《蚁人2》最为接近，《蚁人2》的总票房8.31亿，《海王》的内地票房也有望8亿起步。今天《海王》的全国排片比57%，较昨天54%的比例略有上升。继续来看，好莱坞合家欢动画《绿毛怪格林奇》将于12月14日正式登陆中国内地。目前影片已在各大票务平台开启了预售。影片根据畅销童书《格林奇偷圣诞》改编，讲述痛恨圣诞节的绿毛怪格林奇为了阻止人们过圣诞，将所有的圣诞礼物都偷走，却被纯真小女孩感动的故事。该片英文版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为格林奇献声，而中文版配音则请来了潘粤明。通过对声音的巧妙运用，潘粤明展现出了一个脾气略显古怪、实则幽默搞笑的格林奇。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混音单元来自于 DJ T， 他是国内的新生代的一位 DJ 兼制作人，那他同时也是一位90后的 DJ 新鲜血液。 Even if I try to shut you out, love what you Here comes the beats. set you free, losing track of time, you and me combined. Find out what you mean to me, all you need to know is that I'll never. How can we start for love now? How can we start? How can we start for love now? 在今天 DJ T 他的 Year Mix 当中呢，也希望各位喜欢这样的一种音乐类型，这样的一种技术手段。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也欢迎您可以继续开大音量听下去。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凌晨2点到4点，节奏驾到，守候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当然也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能量音乐。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